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49集。 狼河谈不上生气，他那马甲本就只剩薄薄一层了，那么多人都看到，两个月才有鬼魂听说，传播速度已经算是很克制了。主要是蓝河和宋福坦打了赌，看最早会从哪个门派传出去，现在是验证赌约的时候了。对方这才老实道来，原来是有个道士养了兵马，不慎说给了鬼族知道了，这才一传十十传百。 赢了赢了，我就说他们碎嘴子。 蓝河大喜，行了，你们走吧。 来老爷，还要主持公道啊。 那鬼拉着蓝河的衣角， 你看我的尸骨没有好好下葬，被个神棍忽悠不孝子孙给搬回家去了。 蓝河无语道，我虽然是生无常，但我不做这些生意的，这种事你自己去城隍庙登记不就好了，难道你指望我帮你升堂吗？ 城隍庙排队，这再来撞撞运气嘛。 都城隍庙香火的确胜于以往，怕是繁忙也更甚。南河本想拔腿就走，又道， 哎，下不为例，你说这尸骨是怎么回事？ 变态嘛，挖你尸骨。这鬼大喜，朝南河拜了一下，说道， 呀，我本已安葬许久，只是我死后火化留下了一块观音骨，放在骨灰坛里一起葬了。迁葬之时，子孙请了个神棍，看到这个就说拿回去供着可以保佑家中。您说这有啥保佑的，还请老爷为我做主啊，叫我捡点尸骨归于安宁啊。 南河莫名道，什么观音骨？ 哎呀，就是烧出了一块骨头，形似观音打坐。 哈，你还有这本事？ 哎呀，是啊，活着的时候，大家就说我是块硬骨头。 蓝河无语，像这样的观音骨，几万尸骨火化后，也不一定会火化出观音的形态。而有种说法，不同的人画出的形状不一样，要是高僧，还能称为舍利子。可绝大部分情况只是被人当作借口敛财罢了，纵有佛缘，尸骨不全还何谈保佑？只因此物要捡到家里去供起来，可不是随便一捡，有仪式，拿红布捡出来请到家里，就这么个过程，起码多花1000块。 行，我知道了，你把名字和地址告诉我。 南河记下了名字，顺手发给了东岳庙的人。专业的事情专业人士去干，总不能让他戴个口罩找上门吧，而且戴着口罩人家也不会信，摘了口罩人家更不会信。那鬼感恩戴德又拜了一下。蓝河出去了，对着宋福坦一摊手，马甲掉光光，现在鬼也知道了。他告诉宋福坦，那鬼有块观音骨，你说你死了后是火化出坐佛的形状还是莲花的形状呢？宋福坦把他摁在墙上又亲又抱， 我又不做和尚，当然是。 蓝河宋福坦都无语，两人一转头就看到窗外有颗喇叭蛇头。蓝河低骂一声，站直了，把窗户关上，和宋福坦一起往外走。柳十三一脸问号，他化为人形穿墙进来，伤都好全了还带着那脖套，急道， 哎，豆豆还没说完呢，当然是什么烧成爱他的形状啊。 蓝河无语，柳十三是唯一会跟到片场来的，蓝河无视他，坐下继续看剧本。宋福坦也隐隐不满地看了柳十三一眼，你又没事了？ 哎呀， 柳十三打了个哈欠， 是我没事还是你们太不务正业？每天就想着拍戏，为何不多亲近亲近呢？ 南河觉得可笑，虽然我是第一次谈恋爱，但也不至于听你这个单身蛇纸上谈兵吧。刘十三无语，他要气死了，怒道， 你这是养龙的态度吗？家有真龙夫君就该好好满足真龙的要求。 正好剧组有演员过来，说道，我让助理买了一些龙须糖来，大家要吃过来拿哦。刘十三指着那边气不打一出来， 听到没，人家都知道龙须糖。 哎呀，蓝河真无语了，就知道胡扯，以为大家脑子都不好。刘十三一直在片场磨磨唧唧了两天，糖分补充够了才肯回公园巡逻，嘴里还要念叨些龙又京城你们虐龙之类的疯话。蓝河转场去郊外拍摄时，陈星宇和陈星阳姐弟也带着苗苗来探班了。苗苗已经会说话了，喊蓝河叔叔喊得十分响亮，真可爱。蓝河感觉苗苗又大了不少，捏捏她软嫩的脸蛋。陈星宇笑盈盈地道， 喜欢吗？那你也找对象生一个。 蓝河想了一下自己的对象，我对象恐怕有点困难。陈星阳震惊了， 不是，你有对象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蓝河想想道，有段时间了，下次问过他，带你们去吃饭。宋福堂没来，在家换贡品。 那你也瞒得够紧的，是不是圈内人啊？剧组认识的吗？ 陈星宇惊奇地道。 困难又是怎么回事？身体不好，要不要试试上妙感山拜拜？ 蓝河说道。再说吧，上妙感山那不就是见胡的姑娘和王三奶奶，好像没什么必要吧。 哎呀，人家忙事业的时候急这个做什么？ 陈星阳来了一句。陈星宇笑了笑， 也是。 陈星宇新开了间房，陈星阳就直接和蓝河睡一间了，反正他一个人睡标间。陈星宇洗澡的时候就把苗苗交给他们。苗苗在蓝河面前就格外爱笑，蓝河逗了会儿就道，我也去洗个澡。 哦，行。 陈星阳接过苗苗，孩子他妈洗澡用时向来很久，这蓝河都进浴室了，陈星宇也没出来。陈星阳一个人搂着孩子走来走去，忽然苗苗就扁着嘴哭了起来。 这怎么了？ 陈星阳熟练地查看，没饿没尿没疼没痒，难道就是看不到蓝河想得很？ 哎呦，你是不是想蓝河叔叔？叔叔在洗澡呢。 陈星阳哄道。苗苗泪眼朦胧地指着一处道， 抓抓。 陈星阳顺着看过去，只见窗台有一抹红，过去一看，竟是片鲜红的指甲。 这是房间没打扫干净吗？ 蓝河好像也是昨天住进来的。陈星阳觉得有点不舒服，又想到苗苗的哭声，开窗把那鲜红的指甲吹了出去。他为苗苗喝了点水，转悠了一圈再看，霎时间汗毛都要竖起来了。 我去， 那窗台上仍然躺着片鲜红的指甲，就像血染出来一般。陈星阳低咒了一声，他们住的也就是二楼，这地方荒郊野外的，往外一看乌漆麻黑，竟然还有大雾，也可能是霾吧。他大着胆子开窗往外看了两眼，尤其是空调外机上没有脚印，再远一点能见度就很低了。没有啊，毫无痕迹。陈星阳把那指甲又用力丢了出去，这一次风中隐隐约约闪过一句， 这一要死啊。 陈星阳脸色大变，用力关上了窗。只见苗苗也大哭了起来，他赶紧敲浴室的门。 嘿，蓝河，蓝河。 蓝河穿着浴衣出来，才刚洗完。怎么了？干什么？陈星阳看到一身正气的蓝河才安心一点，把苗苗塞进他怀里， 自己也捏着他浴袍一脚。 哎呀，刚才听到外头有人声。 这十二楼听得到声音很正常吧？蓝河的脸色很淡定。 是，但是苗苗也哭。 陈星阳不想表现得太怂， 可能是想你了。 果然，这会儿到了蓝河怀里已经不哭了，就跟他几个月大那会儿一样。陈星阳犹豫了一会儿， 哦，还有，刚才窗台上有个红色的长指甲。 丢了一次又出现了，这后半截他有点难以说出来了，总觉得夜里说邪更加招鬼。什么指甲？风吹进来的吧？红色也许是哪个小姑娘做美甲。蓝河不动声色地走到窗口。 我关了窗的。 陈星阳也跟着走到窗口，然后一声卧去，尿都吓出来了。 只见浓得化不开的夜雾里飘着点点绿光，还在微微晃动。刚刚消停下来的苗苗哭声也骤然再次响起，孩童的哭声在安静的屋子内格外刺耳。 背对着陈星阳的蓝河脸色也变了变，他感觉自己就像被什么危险的目光盯上了，甚至有点发毛，只是没有表露出来。陈星阳快晕了。 我打电话。 哎，可能是灵火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鬼火。这地方偏，说不定附近有老墓地，人的骨头里含有灵元素。蓝河把腿软的陈星阳拽到床上坐下，又把淼淼塞到他怀里。你等着，我去和酒店说一声。科学道理陈星阳都懂，问题是这气氛确实太过诡异了，再加上之前的声音和指甲，让他觉得随时随地要见女鬼了。蓝河要出去，他是坚决不同意，拉着蓝河。 你打电话给健太。 我想直接下去啊，这样让他们快一点去看看。蓝河缓缓道，他心底也有点紧张，指挥之气他没有闻到，但堪称妖气冲天，诡异至极。那点点绿光也绝不是灵火，不过是胡说安陈星阳的心，他想借口离开好通知而已。蓝河心底很是不安，觉得不对劲，这都是哪里来的？按理说金鼎已补，镇武桥建好，明暗五镇归位，京城应回归平静，他也的确都过了两个月的安生日子了，怎么还会有如此大的动静？简直百鬼出没一般。而且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总觉得是冲着自己来的。趁着他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帮手，埋伏群殴他吗？可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，才两个月阵务就失效了？ 哎，不行，你别走。 陈新阳正说着，就听窗户竟无人动，哐的一声打开了，顿时呆住了。接着风一吹，飘进来一物落在地上，原又是一片鲜红的指甲，又有细碎的笑声随风而来。这次陈行阳毫不犹豫往后一倒，晕了过去，幸好是在床上，苗苗也趴在他怀里泪眼朦胧。蓝河皱眉摸了摸手腕，走到窗口冷冷地望出去，他一出现在窗口还发出了尖细的讨论声。 啊，就是他吧。我偷看许久， 你说 白灵 就他， 别 真 想跟他 看起来好有钱的样子。 蓝河无语。蓝河看了一眼脚下的指甲片，嘴角一抽，觉得哪里不对，探身仔细看。 呀，他终于看到了。 一声低叫，那堆绿光靠得更前了，从浓雾中伸了出来，竟是一群表情诡异的狐狸，眼中闪烁着绿光，露着尖牙利齿，锋利的爪子也张着，仿佛要吃了它一般。他们挨挨挤挤的在一处，被发现后反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把指甲往蓝河身上丢。 大姐姐和79可以，我们也可以，试试我的指甲吧。 蓝河真的是太无奈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